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环球网、古巴拉美通讯社、俄罗斯的滨海新闻记者网讯社、俄罗斯 VIR 网讯社、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民主刚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的人民网、国际广播网、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切利马建材综合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登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鱼粉饲料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